六，阅读课文。 放风筝。每当风筝从我手中飞上天空，就好像给蓝天带来一个伶俐的小天使，给白云介绍了一个新伙伴。6岁的时候，我开始跟着邻居的大孩子学放风筝。我把母亲做衣服剩下的线一根根接起来，找3块小木片钉一个工字形的木框，再找张硬皮纸把它糊起来，这样一只风筝就做好了。放风筝时，我先试一试风的方向，然后拉起线，顶着风向用劲儿跑，一边跑一边回头看，等风筝升到一定的高度，它就可以自己飞起来了。手里的线放得越长，风筝飞得越高。这时我找一个地方坐下，看着我的风筝在天空中飞着，就像自己也飞上了蓝天一样高兴。那时候我一有时间就放风筝，甚至忘了吃饭。到了天黑的时候，肚子里饿得直叫，风筝好像也累了，我才把它收回来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做的风筝也越来越好，各种各样，有八角形、蝴蝶形、鸟形、双鱼形。我放的最高的是八角风筝，放的最远的是鸟风筝。它们样子都很美丽，在蓝天和白云之间跳舞，就像传说中的仙女一样。现在我已经是大人了，但是有空闲的时候还是喜欢放风筝，在风筝里保留着我儿童的时光，儿童的性情。